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喜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一集，有个内侍叫陈欢，轩辕领自宫外一回来，就发现自己的龙床上躺了人。普天之下有这么大胆子的，除了大内总管陈欢，再无第二个。他沉了脸，将职业的内侍遣下去，撩开厚重的垂幔，进了内室。果然瞧见宽大的龙床上，一年轻男子正四仰八叉地瘫在上面，胸口的衣裳开着，露出里面纵横交错的鞭痕来。今日陈欢擅自动了陈荣的画像，他一怒之下抽了他鞭子。往日这责罚是常有的，这人挨了罚仍旧死皮赖脸地凑上来。他以往只当是大总管的身份让人忌惮，慎行司对他手下留情也并未多想，眼下亲眼看见这身伤痕，才觉得自己似乎对他有些狠了。陈欢虽为男子，但因为是天蚕，打小便和旁人生的不一样，皮肤白皙，容貌艳丽，莫说男子，就是宫里的嫔妃也鲜少有人比得过他。当日他去先皇后寝宫祭拜，一眼看见躲在角落里昏昏欲睡的陈欢，心里便是一动，这样一个男人养在身边，既能赏心悦目，也能在他按耐不住的时候作为缓解。只是他没想到陈欢的脾性竟那般让人不喜，虽说不上粗俗，却着实刻薄，骂起人来简直不堪入耳。宫中人人避他如蛇蝎，就连后宫嫔妃也轻易不敢往他跟前凑。轩辕凛想起他往日所作所为，先前因为看见他一身伤而生出的些许怜惜，瞬间烟消云散。他在床头暗格里摸出一盒药粉，那东西疗伤是圣品，只一样好得快也疼得很。轩辕凛眉眼冷淡，抓了一些出来，劈头盖脸往他胸口上一撒。躺着的人隔了两息才察觉到异样，自龙床上猛地弹起来，抬手在胸口上乱拍。他本就受了伤，疼痛之下没有分寸，不多时便将原本就有些骇人的伤口挠得越发血肉模糊。轩辕凛原本便想看他吃苦的样子，可此时见他对自己下手当真毫不留情，鲜血被抓得四处乱飞，脸色就是一沉，伸手将他抓了起来。乱动什么？虽然被抓住了双手，陈欢却还是疼得扭来扭去，活像只泥鳅。 疼！ 你挠难道就不疼了吗？ 轩辕凛将他丢回龙榻上，见他还要伸手去挠，随手就捏了他的麻筋。陈欢又是一声哀嚎，两只手却都提不起力气来，只能瘫在床上喘气。他天生怕疼，可在这宫里头，他们这些人连怕的资格都没有，他也只能忍着，脸色却因为疼痛而越发苍白起来。轩辕凛看他消停了，一扯被子将他裹起来，然后丢在了地上。 未经宣召再擅入内室，朕就剥了你的皮。 陈欢瘫在地上好一会儿没动静，轩辕凛心里一颤，心道难不成刚才下手重了，人撞晕了。他正要打开被子看一眼，就见陈欢从里面钻了出来，却只露了一个头出来，抬着头看他。 皇上如果说要砍了奴才的头，奴才倒是信，可这剥皮，皇上不是最喜欢奴才这身皮囊，剥了怎么给皇上暖床？ 轩辕凛盯着他，心道这样的家伙 哪里值得人怜惜？他低喝道：“ 滚出去！” 程欢哼唧了一声，他仿佛是从来不怕轩辕凛发怒，哪怕时常因为没有眼力劲儿被轩辕凛责罚，却始终没有半点长进。轩辕凛起初还想找人调教他，后来便放弃了这个打算。说到底，他当初把人带到身边来，为的也只是暖床二字，并不曾真的指望他能伺候好自己。只是大总管的身份方便行事，才一直让他担着这个职位。倘若他真的半分也不肯用心，轩辕凛也只能另外再去寻摸一个。反正天下的男人，只要不是陈荣，哪个都是一样的。他没有喊人进来收拾，反倒是自己开了箱子，拿了新的被褥出来。这两年为了隐瞒他和程欢的关系，这些琐事他已经能处理得很好了。谁让他技术不到家？最开始的时候，程欢每每都要半死不活，他着实狠不下心来，逼着他带着一身血去做这些事情。他翻身上了龙床，地上却许久都没动静。程欢这人刻薄嚣张惯了，就连在自己面前也未曾收敛多少。眼下这不动不出声的做派，多少都让轩辕凛有些意外。他心里是不想理会他的，可到底有些按捺不住，便又翻身下去，撩开被子看了一眼。这一眼却是看得他脸一黑，这家伙竟偷偷躲在被子里挠自己的伤口，血顺着伤口流得到处都是，明黄的被子上已经浸染了一大片。轩辕凛只觉得一股火气蹭地窜上来，提着他的两只手就把他从地上拽了起来。 朕说不准挠，没听见？ 程欢仍旧泥鳅似的在他手底下左摇右摆。 皇上，放开我，我就挠一下，疼疼疼，痒痒痒。 轩辕凛四处看了一眼，寻摸着找个地方把他绑起来。他哪想到这家伙竟然这样没定性，竟连一时一刻都忍不了。他将人绑在床帐子上，仍旧拿了那能疼死人的药粉，抓了一把就往伤口上撒。程欢疼得一嗓子喊出来，身体猛地弹了一下，随后一阵抽搐便不动弹了。轩辕凛这才收手，沉下眼帘盯着他看， 还挠不挠？ 程欢疼得脸色发白，身上一茬一茬的冷汗冒出来，已经半分力气也没了。这药哪里是治伤的东西，分明是做刑罚的。他觉得往后轩辕凛再瞧他不顺眼，随便划个小口子再撒上这药，就能疼得他生不如死。他张张嘴，本想认个错，可却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轩辕凛对他素来没耐心，也没在意他有什么动作，见他消停下来便不理会，径直翻身上床，不多时便进入了梦乡。程欢却是硬生生疼了一宿。等第二日外头内侍来敲门说该早朝的时候，轩辕凛才伸手解开了绑着他手的系带。程欢砰的一声瘫在地上，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的一样。轩辕凛摇头，冷冷笑了一声，这药他也时常用，哪里就有那般疼。这家伙真是越发不把他放在眼里，竟连这样拙劣的苦肉计都拿出来用。轩辕凛径自去上朝，等下朝回来，程欢果然又眼巴巴凑了过来，看起来又是活蹦乱跳的了。轩辕凛却越发不待见他，用了苦肉计就该好好用下去，这半途而废的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在算计人不成。然而程欢像是完全没注意到这点，在轩辕凛面前晃来晃去，他样子好，肤色又白得晃人眼，这样走来走去总勾得轩辕凛忍不住看他。可他是皇帝，日理万机，哪有时间这样浪费， 于是他脸一沉， 滚出去。 程欢见惯了他的阴晴不定，魂不在意，打着哈欠就往后面去了。御书房后面有个小隔间，放了张矮榻，是预备着帝王劳累时歇息用的。程欢问也没问一句就用了。真正伺候轩辕凛的老内侍张晋忠从后头走出来，轻轻叹了口气，也没多说什么，老老实实站在柱子边上当摆设。轩辕凛的朱砂笔顿了顿， 你没事就歇着去吧，朕这里不用人伺候。 张晋忠是先帝留下的内侍，又素来与先皇后亲近，是看着轩辕凛长大的，勤奋不比寻常。轩辕凛本想让他在宫中荣耀，可他耐不住，仍旧要来伺候他，轩辕凛也只能答应。程欢不在，这御书房里就安静了许多，却不过正午时分，外头就闹腾起来，是程欢在教训小太监，也不知道是说了些什么，程欢骂得颇为难听，张晋忠都有些听不下去了，扭开头看天看地。轩辕凛黑着脸起身，一开门就见程欢叉着腰戳在台阶上，身前不远处跪着两个年岁不大的小内侍，正被程欢骂得瑟瑟发抖。 滚回来！ 轩辕凛低喝一声，抬手揉了揉额角，被程欢吵得头疼。他脾气本就不好，偏偏这家伙闹起来不分时间地点，以至于轩辕凛时常后悔，当初到底是抽了什么风，才选了这么一个祸害回来。然而程欢丝毫不知他对自己的厌恶，听见他喊，笑嘻嘻的就跑了回来。 皇上，您喊奴才？ 轩辕凛看见他这副样子，只觉得脑仁更疼，指了指身前地面， 老老实实在这待着，再闹出动静来，就再回去上一回药。 程欢条件反射的一抖，身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，扒开衣襟看自己快要愈合的伤口。轩辕凛额角一跳，一抬手扯住他的衣领，将他拽进了御书房，然后用力灌在了地上。 跪着，反省。 程欢被罚跪已经是家常便饭，也不问缘由就跪了，脸上仍旧带着吊儿郎当的笑容，很有些不放在心上的架势。轩辕凛见他这副样子，很想再抽他一顿鞭子，然而张晋忠来求情了。 皇上息怒，程欢年轻不懂事儿，多教教就好了，奴才带着他去外头讲讲规矩。 轩辕凛冷哼一声，指着程欢道， 让他跪着听，不跪着他听不懂人话。 程欢撇撇嘴， 哎，皇上，您说什么奴才都是听的，哪里。 张晋忠捂住他的嘴，将他拽了出去，找了个阴凉地儿让他跪着，然后对着他的头顶叹气。 哎，你呀你呀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，哪有你这样当奴才的，你是来伺候皇上的，不是来惹皇上生气的，气着了皇上你能有什么好处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